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制度的重大举措。